难得这个群里比较安静，我也正好要出来透透气儿，在外边就聊一下这个，多伽罗说的这个平等问题，因为那天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很多人，就是对于自由和平等的问题，这个，思想界吧，我可以这么说，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自由和平等是矛盾的。就是左派强调的是平等，右派强调的是自由，把它看作一种划分左右的标准，这个又过于简单化，有很多错误的引导。简单的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对左右的划分的简单，第二个是对平等理解的简单。那么我呢就结合我自己的理解，简单谈一下，其实。在西方的思想界或者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左右是如何划分，或者左右是如何看待平等问题的？首先呢，我不想从理论上论述太多，我就说一些实际的这个现状况和是对政策的影响。那么在西方的整个自由平等的这样一个。发展史、思想发展史，或者说斗争史的过程中，对平等的问题大概可以划分成这样几个派别，一个是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左派呢，我又特别划分成极左和温和左派，或者中左。那么他们分别持什么样的平等观？这些平等观跟我们平常理解的自由是什么关系？首先，我说极左。所谓极左，我这个地方特指就是，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这样一个特别正宗的马列，就是后来走向列宁路线的这样一个左派。那么他们的持的平等观呢，和左派。就是整个左派持的平等观呢，都是一样，就是强调结果的平等，就是结果的平等，他不太看重过程和起点。那么这个结果的平等，他们更多的也会找原因，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平等不平等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个两极分化最后成为两大阶级，一个资产阶级，一个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压迫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他既不相信市场经济有调节平等的作用，或者有调节这个差异的作用，又不相信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解决问题的作用，所以他们提出的一个极端路线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人为的这个。消平这个差异，也就是说，他们提倡的是一种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然后解决平等问题，这是一个极左的思路。这个思路我不想讲，为什么呢？大家都清楚，这个就是胡扯，这本身是个悖论。就当你打倒了资产阶级，那么你是一个什么阶级？你成了一个唯一的阶级，还是还有不同的差异？如果是说，你还那个社会还是个阶级社会的话，还有不同的阶级的话，那么你对无产阶级的定位就会出现问题。无产阶级到底还是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如果是统治阶级，显然没有达到你追求平等的最终目的。这个我们不去具体讲。我现在讲的是温和左派，所以温和左派就是他承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政府的这个合法性，然后呢，他在这个基础上去讨论这个解决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去解决平等问题的这个方法。那么这样的话，这种所谓的左派，温和左派，他肯定承认资本制度的合法性，他要进行议会斗争，但是他强调的是 底层阶级的平等权利，所以呢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什么，是解决不平等的方法，就是重新分配。当然这个前面我们讲极左也是重新分配，但是它是个彻底颠覆性的极端分配。而温和左派它不是的，它是利用社会政策进行重新分配。当然主要是福利制度、支付转移等等这种方式。所以呢像西方的左派基本上都是强调高福利的，强调这个重新分配，强调支付转移。那么这就有个问题，这种分配的资金来源是什么？一定是税收，对吧？主要的，我说主要的是税收。那么税收怎么，那就要提高税收。就是说在西方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就是说左派是强调福利的，但是左派执政上台，他的福利，强调福利一定是受欢迎的，但是提高税收这个政策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举例子，当年英国的工党政府，那么他上台以后呢在西方建立了被称为从摇篮到墓地的这样一个福利制度。当时西，所以呢这是一个左派受欢迎的原因，就是他强调福利。他强调福利制度当然受欢迎，但是他强调高税收是不受欢迎的。当然我们会说有特例，我可能待会儿要举到希腊的例子，这是特例，当然更糟糕这种特例。那么我再说一下右派，比较极端的右派，那么代表人物呢，从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呢是哈耶克呀、诺基克呀这些人，他们不太愿意去谈结果的平等。他们认为这结果的平等啊，是一种错误的这个，就是去关注结果的平等是错误的。为什么呢？首先这个来源是因为右派他的这个理论源泉来自于这个，而洛克的思想呢恰恰是强调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强调所有权的这样一个神圣性。那么税收恰恰是侵犯了所有权的这样一种专属性，就是我劳动的结果。因为当然群里讨论过劳动价值论，其实劳动价值论的源泉是洛克，承认劳动创造价值，这个是他最早提出的。然后劳动创造的价值必须通过财产权确认下来，必须明晰财产权，并且用宪法的方式保护财产权。那么这样既然劳动是财产的来源，那么又是财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最后的一个度量。那么当你征收高税收的时候，或者进行重新分配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侵害劳动者的权利。他们是不太同意通过社会分配来进行这个支付转移来解决平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太接受结果平等的这样一种平等概念。那么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平等概念？当然有。那么哈耶克最典型的一个说法就是机会均等，就是所以公平一定是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我暂且把右派或者比较极端右派的这样一些平等观叫做机制的平等，就是他必须创造，因为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制度安排。所以呢极右他是反对政府的这种重新分配的，他反对高福利、高税收、高福利，这个他都反对。所以呢他们强调机会的平等，也就是过程的平等。这个过程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就是说你的制度一定要让每一个人发挥出他最大的才能，然后呢达成这个通过这个社会的流动性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让有才能的人发挥他的才能， 让那个才能低的人呢，他其实这是一种公平，但不是简单说平等，因为他不考虑结果嘛，或者不把重点放在结果上。这是一个右派，不管是哈耶克、诺基克、罗斯巴德这些人，他的最根本的观点就是不关注结果的平等，不反对用政府或者其他社会手段去人为的削平这个结果，而是要提倡建立一种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然后让这个市场发挥每个阶层的聪明，提高社会的流动性。那么社会流动性就可以让人尽其才，然后达至一种大概的平等。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回答不了。比如说，有的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的人天生聪慧，那这即使我后天再努力，我也可能赶不上他，对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问题摆在这，你要回答。针对这个问题呢，他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我们讲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这种人，比如说贵族出生的人，他比普通老百姓的起点高很多，我们把它叫做初始平等，或者说平等的初始条件，或者自由的初始条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哈耶克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哈耶克很明确的论述说，我们不要只从一代来看问题，我们要打破代际的界限，然后拉长距离看，那你就应该理解贵族家庭出生的人，他出生的时候含着金钥匙，谁给他的呢？比如他爷爷、他祖爷爷给他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个金钥匙给他的孙子呢？是因为他努力了，在一个真正的这个市场经济下，他通过努力积累了财富，积累了地位，所以他遗传给了他的孙子。那么这个东西是公平不公平呢？哈耶克认为是公平的。为什么呢？他给出一个概念叫代际激励。什么叫代际激励呢？就是说我的财富的获得不仅是激励我一个人，激励我这一代，我还要激励下一代。所以我当我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我可以遗传给我的后代，遗传给我的家庭的继承人。那么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之一。如果说当我的财富够一辈子花以后，如果这社会我们假设给出一个极高的遗产税，比如说100%的遗产税，极端，我这说的太极端了啊，这举例子为了好说话。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努力到一定程度我就不努力了。当然有人会提出富翁他努力不是为了遗传，可能是为了为上帝做工，这是另一回事儿。我们说一般情况，社会激励是讨论一般情况。那就像英国工党当时那个时代一样，他们那个税收很高，高到这个90%多个人所税最高的党，所以好多人努力的程度就不努力了。我就去旅游啊，我去消费啊，我就不努力了，我挣那么多钱干嘛？我有100万英镑，那么我如果明年再挣100万英镑的话，我就要交，比如说大量的我就交了税了，我不如先花掉这100万再说。所以说呢，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说哈耶克提出代际激励的概念，认为这是合理的，所以不要去太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初始公平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比如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他的祖辈所获得的财产不合法呢，抢来的呢，那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诺基克回答过这个问题，就是诺基克对初始不平等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叫资格理论，就是不是所有的初始的这个财富或者权势或者一切的这个优势都是合法得来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对于这种质疑，诺基克提出了他的观点，就是一个资格理论。这个资格理论无非就是说，当你的遗传或者你的遗产继承是符合一定的规则，被认为是合法的或者合格的情况下，你就有资格来享受这一种不公平的优惠。那么这资格是什么呢？当然诺基克他会根据你财产的来源， 第一个，你是否是通过市场交易的规则，通过正常的交易获得的？如果是没问题，比如说我通过这个劳动，我通过做这个经商，我通过签合同所在合法的规则下所获得的，这是属于有资格。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按照洛克的理论，因为那个时代，洛克的时代好多财产不是交易的，可能就是直接去捡的，或者说直接因为土地无限丰富，在洛克的概念中，那个时代土地是无限丰富的，所以说当你新开垦土地，你经过耕耘，经过翻啊，经过施肥，经过这个耕翻。种上种子所获得的，虽然没有一个合同，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给你一个依据，但是你的劳动渗透在里边，在无主财产、没有别的争议的第三方的情况下，你这个也是合格的。那我们就简单的说，诺基克的理论就是合格，你必须是有资格啊，这样就解决了这个初始不平等问题。但是右派他极力会为这个不平等辩护嘛，我们说的初始不平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天生聪明，有的人天生愚笨，甚至有的人生下来是残疾，那么他的优势劣势就很明显，而且很难予以弥补，这是公平的吗？那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恰恰是罗尔斯的哲学所解决的问题。就是说这有个故事，罗尔斯小的时候身体很弱，就染上了疾病，但是呢，他这个疾病传染给他的兄弟了，但他兄弟死掉，他没死，因为这个他很幸运的捡条命，他的疾病传染以后他竟然没死，兄弟死掉了。所以在罗尔斯小时候就种下了这样一个很深，就是人的体质、人的身体、人的自然状况影响人，甚至影响人的生命。那么这个到底是公平还是不公平，他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呢，他最后的给出答案是这个没有公平不公平这个说法，因为这个本身它是个自然现象。我们知道公平不公平，我们一般是指制度安排交往等等这些人社会的东西。那么对于自然界来说，你怎么能说自然界不公平呢？不存在，它是一种自然现象，这是一种自然的，没有公平不公平。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没有公平不公平，有没有应得不应得呢？比如说你很聪明，你是天才，你的这种不公平或者起点的高起点是你应得的吗？那么罗尔斯认为这个不是应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这样一些自然天赋是大自然或者上帝赋予你的，如果说有神论者说上帝，没有无神论者说大自然赋予你的。你之所以生在一个比如说贵族家庭，你之所以这个有个健全的大脑，一个健壮的身体，是大自然给你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偶然的。偶然的东西当然就不能说是应得嘛，对吧？不是经过努力得到的。那么这个优势其实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当然残疾那也是人类的共同不幸但恰恰落在了你的头上，那么你其实不是应得的。所以我们先不争论它这个，只是一个角度。那么既然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你应得的，那么你就不应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的去得到这些好处。但是社会为了这个激励，他会允许你或者甚至鼓励你去发挥你的特长，去发挥你的优势去取得更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合理的，这也是正常的。前提有个前提，按照罗尔斯的理论有个前提，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的优势伤害到那些比你健康更差甚至健康最差的人。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天才，你可以利用你的天才去挣钱，去取得你的优势地位，但是你的所有的这些 获得，不应该让这个社会境况最差的那个阶层受损，而应该受益，这就属于它的差异原则。这是对初始不公平的不同解释。那么好，我现在大概的就是把这个公平分了几块，一个是结果的平等，这是左派特别是极左追求的结果，就要结果的平等。为了达到结果的平等，可以采取就是说推翻制度，人为的取人用政府去人为调节等，这是极左的思路。温和左派呢，他是强调用社会分配的方式，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所以提倡福利社会。那么极右呢，他反对社会分配。比如说哈耶克，其实他在他的理论中，他对这个社会正义是不太喜欢这几个字的，加社会他就非常反感，因为加了社会就有调节啊、重新分配的意思，而且他把他的正义叫做交换的正义，而不是分配的正义。他认为分配不会带来正义，分配只能是非正义的。这是从哈耶克的角度，就分配你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把你别人的东西拿给另一个别人，这本身就是侵犯了财产权的这个一种方法嘛，它不是正义的，所以它叫交换的正义。交换的正义只能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通过建立一种公平的制度，然后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让所有的人都能人尽其才，这才是他说的公平。当然我很喜欢这样的公平观了，对。但是极右的问题，或者右派的问题呢，是他铺设了初始不平等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是不天然不平等的，我们就是有的人含着金钥匙，有的人是残疾，有的人出生在这个生活状况非常差的偏远山区，达到同样的结果，或者说即使给了他很正常的一个社会制度，一个市场经济很完善，他的结果也不会平等，就是很难，这个制度很难纠正这种天然的不平等。所以呢，对于中左来说，温和中右，也可以说中左，中左和中右其实是偏重点不一样。比如罗尔斯呀、德沃金呢这些人，他们试图解决初始不平等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制度，我们当然要解决机会平等，但是初始平等我们也不能不管，这就回到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的理论。那么罗尔斯强调，首先我们的公平原则是有两条，第一条首先是权力的平等，这是不能够进行这个计量的。比如说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就是首先一种自由权，就是它叫最基本的权利或者基本品，比如说政治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这些东西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它必须是每个人都拥有，而且每个人在同样的体系下应该有同样的比例或同样的比重，这个东西是不能进行重新分配的。就是说你首先要承认权力的平等，注意这个地方我就提到自由和平等的最根本的一个关系上了，因为罗尔斯的哲学强调是公平的正义，这个公平的正义是指的首先是自由权的公平，他不是说简单的像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说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不像卢梭那样说我自由权是绝对的、不可让渡的，不是这样讲的，因为这样讲太抽象，而且在一个社会中你不可能说我的自由是不可以做任何限制的，那别人的就受到限制。就我们讲一个例子，在一个一米的空间内，你有轮圈的自由，别人就有被打到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别人那个不被拳打到的这种自由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从自由的权利的角度说，首先保证谁的权利呢？首先保证不被打到的权利，就是说我保证我站在这不会无缘无故挨一拳在脑袋上，这叫消极自由，这叫消极自由。而你抡拳的自由，这是一个相对积极的自由。那么如果这两个自由发生矛盾，那么从 从这个权力的优先性上，肯定是那个不被权打到的自由是更优先的，对吧？我招谁惹谁了呀？为什么挨一拳，对吧？这是最理直气壮的。所以说，他是完全就自由说自由。而罗尔斯是讲，在一个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不同的权利，那么这些权利，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大家是平等的，拥有这些基本权利。这是第一条，就是说，权利的平等。这是由宪法来保障的，这个不是说靠社会制度安排，不，这是最根本的，不是靠政策调节的，而是靠宪法保障，这是最高层次的。第二个是，如果社会的安排不得不不平等的话，那么第一款就是说制度必须有一个制度规则，让所有的机会和所有的职位向所有的人开放，公平的开放，也就是机会均等。这就是他吸收了哈耶克的思想，就是必须机会均等，建立这样一种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就是第下一个层次了，它就是在宪法保证基本权利之下，可以考虑制度安排，考虑政策分配等等。那么第三方面，这种不平等如果必须存在，必须是对最不利阶层有利，也就是说你的不平等必须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伤害到弱势阶层。那么这一点呢，是罗尔斯的一个独创，也是受到了很多争议。也就是罗尔斯认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自由平等博爱。那么我们政治哲学都研究了自由，研究了平等，但是没法落实这个博爱。其实罗尔斯的理论是兼顾了博爱，也就是说你是天才，你是可以发挥你的特长，获得很高的收益都可以，但是你的所有的这行为都不要伤害到最弱势阶层，不要伤害到社会最底层，必须是让他们也跟着你得到改善。这是一种需要鼓励的一种不平等。而当一种不平等伤害到了更弱势的阶层，使得这个社会这个，当然他不讲总体的效益，他不是一功利主义者，对吧？他是反对功利主义者的，不是说总体上得到发展，不是，因为总体发展有个问题，可能虽然社会总体的发展，但是极少数人得益，这也是不公平的。所以说他认为它有一个标准，就是最弱势阶层不因这种不公平而受到伤害，而是这种不公平使得最弱势阶层也跟着受益，那么就是被允许的。这就是所谓中左的这样一种公平观。所以呢，罗尔斯在构想中，他其实这个起点的不公平解决，他还有一种说法叫产权社会主义，或者叫产权这个就是他从根上，从开始就去从所有权上去解决一些公平问题。当然这个不是他理论的这个主体，这只是说他的一种设想，就是他理论推导出的一种目标导向。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左派强调是结果的平等，极右派强调的，他是反对这个结果平等，追求结果平等的，或者因此而提出的一切制度安排，他们强调机会均等或者机制上的平等，就是建立一种他们相信市场机制，相信这个不相信政府的调节。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右派是不相信政府的调节的，他们强调市场机制，一切交给市场。最极端的是罗斯巴德，他自己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我认为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了。所以极右他是强调机制，强调市场的作用，所以他不是没不要公平，而是他要通过市场，通过这个机制，通过交换去解决公平问题，但是他忽略了初始平等问题。那么罗尔斯代表的中左呢，他就是调和了这两者的这种极端，去建立一种既兼顾机制的平等，但它核心还是机制的平等嘛，然后呢，既兼顾结果的平等，又兼顾起点的平等，用起点的平等，对起点平等的关注 和机制去解决结果的不平等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国内很多学者总是要先站立场，比如说他欣赏哈耶克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所以就讨厌罗尔斯的思想，然后就站在哈耶克的角度批判罗尔斯。其实这种批判方法是不对的。其实在西方为什么会出现以罗尔斯这样的思想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的一个广泛的一个讨论领域呢？是因为西方的现实摆在这。比如说前面我说过左派政府上台，他强调福利，他要打搞福利，那怎么办？他只有在一个封闭的或者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他只有强调就加强就提高税收，因为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嘛，对吧？或者说我是说封闭的，如果是还有其他经济，他可以通过借债，像美国大量的通过举债来解决问题。但是举债会有很多问题。这个话说出去很遥远了，比如说会造成通货膨胀啊，造成这个等等很多问题，所以呢货币的问题等等很复杂，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那所以呢它更多的是提高税收，但是左派政府招待见的是它的高福利，不招待见的是它的高税收，所以这个西方的选民很挑剔的，就你高福利我是同意的，但你高税收我不干。那么右派政府就上台纠正他这样一个错误，就是他实行减税，减税是受欢迎的，但是减税是可以的，但是你降低福利绝对不可以。这西方的选民就这样，你可以减税，这个没有问题，你减税我很欢迎，但是你降低福利我坚决不干。这就有一个就是因为已经拿到手中，他不想放弃嘛，对吧？所以西方的政治家是为是两难，处在两难中。你右派上台，你减税的方案我是支持的，但是呢，你削减福利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他们这个政府本身为什么现在政治哲学上对西方国家的称谓最规范的最标准叫福利国家？所以呢，好多人的印象的话，北欧是福利国家，其实所有的西方国家资本都是福利国家，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应该叫做福利国家。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造成的一种，不同政府之间呢，他在这个，博弈，就不同政府，不同届的政府在上台下台过程中博弈，最终积累的结果就是高福利去不掉。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才出现了罗尔斯这样一种平衡两者的一个解决方案。当然这也不完全是解决方案，是个理论体系，当然会有不同的争论。比如说对罗尔斯的思想，那么印度的经济学家阿姆迪亚森会提出他的，说你太注重这个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你要更多的考虑可行能力，就是说你给他权力有什么用，他就是残疾人，那么他的权利的平等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实际的可行能力。当然这是后话，当然阿姆迪亚森的思想我不是太欣赏，因为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只是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下这个，就是当然他的实际作用是，就是阿姆迪亚森的很多经济学的思想或者实际的用处是很多的，但是他的这个哲学化呢是会有一些问题。回到我前边自由和平等的概念上，我总结一句，其实平等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假设没有平等，你基本上也就不存在自由。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自由它，我刚才说不是一个单一的绝对的概念，你脱离不了社会，那么你的自由肯定跟别人的自由是有矛盾的，所以它的前提是你必须相对公平，相对平等，这样一个社会你才有充分的自由。如果你没有这个政治权利的话，你当然谈不上你的自由，你说了不算，对吧？随便搞一个新的法规你就没有自由了。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或者经济能力的话，这就是实际上阿姆迪亚森讲的这个自由的可行能力，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一天到晚为了生活，你不关注自由是很正常的。我们老说中国人不太关注自由，因为他不太具备谈自由的那些初始的平等的条件。所以说，自由和平等，一个是平等，是自由的一些条件，或者说平等是自由的初始条件。平等跟自由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我不想展开太说太多，就简单的对于以平等为中心，大概西方是这样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对大家会不会有一些启发，会不会纠正我们在意识中存在的，有关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由的这样一种错误概念，其实都是关注平等，只是关注平等的不同面向和不同这个阶段。总结就是左派更强调结果，极右更强调过程，而中间派更强调自由的初始条件，平等的初始条件和更强调中间呢，更强调这些条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结合。当然还有很多讲阿玛蒂亚森的更强调它的实际作用等等。大概是有这样一个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界有这样一些分布，这样一些平等的面向的这个不同的关注的重点。好，我就讲这么多。天而生朋友在谈那些经济问题，但是我前面讲的基本上没涉及经济学，因为我主要是谈一些政治哲学中有关自由平等的概念和他们的关系。那么这跟经济学好像不是直接相关的，因为可能涉及到经济学家，比如说哈耶克，比如说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包括这个兄弟提出的什么凯恩斯主义，这个它是两回事儿。这个我也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有关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因为这有个段子，就是在30年代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呢，在英国的剑桥大学还是纽剑桥大学，凯恩斯和哈耶克有过一场争论，但当时由于当时的条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短期的那种救济方案，短期救济方案的需要，所以凯恩斯主义名噪一时，哈耶克就在经济学争论中就被淡忘记了。大家要注意这个。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它不仅仅是解决经济问题，它同时关注自由，所以呢，它是一个更富有这个哲学意味的经济学思想。不管是米塞斯的经济学著作，还是哈耶克，都特别强调自由。那么保障自由的方式呢，肯定就是产权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这个市场机制，而他反对国家干预，因为。大家都还可以一贯的思想就是反对这个国家的调节，反对这个计划经济。那么凯恩斯主义呢，其实带有相当色彩的计划经济的成分。也就是说，在不打破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国家尽量承担起调节经济的作用。之所以当时他当时那个有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危机，靠像米塞斯和哈耶克这样一种思想，让市场去调节恢复平衡，短期内做不到，所以凯恩斯的有关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因为恰恰是危机发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他通过财政手段和这样主要是靠财政手段。解决问题方法是非常见效的，所以让资本主义很快走出了泥潭。但是从长远来看，那么从理论论证来看，这个凯恩斯理论是短期理论，从长远来看呢，它有很多问题，问题就在你国家的调节，有时候是反周期的，就是这又回到了哈耶克他们的那些理论，就是你 你管理者在预测经济、分析经济的时候是不准确的，你没有完备的信息，你不可能有完备的信息。所以当你预测经济要衰退的时候，可能经济的潜力已经在回升。那么你的刺激经济的这些政策，它有一个时滞和时间差。当你这个投入猛药以后，它当时不起作用，它很可能过半年起作用，或者过一年起作用。那么这个时候经济已经复苏了，你的这种猛药正好恰恰用在了经济上升或者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它会导致通货膨胀。那么当你发现通货膨胀的时候，你实际上经济它有个自我调节的能力。当你认为经济膨胀很严重的时候，你要下猛药进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时候，可能你的效果恰恰由于实质的存在，会使得这个到了经济下滑的时候才起作用，或者甚至快到低谷时才起作用，会雪上加霜。所以说呢，这种短期熨平经济波动的想法很好，但是实际操作难度很大。这是这个从长远来看，从机制上来看，最好让经济能够自我恢复。那么后期的这个弗里德曼学派就更极端，那么他认为其实你的经济波动为什么造成这种经济波动，长远来看只有一个因素，就是货币。就是因为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由于你人为的调节市场，所以导致你投放货币的这个量不均匀导致的这个波动。从长远来看，你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以后，你只要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就完了，就不需要这个去过多的干预经济。那么这一点呢，可以通过美联储，原来的美联储格林斯潘时代，那么他就干一件事儿，就是解决一个货币供应量和准备金率的问题。那么把这个东西解决了就解决问题了，最根本的还是货币供应量。那么按弗里德曼的思想的话，其实他不需要去测量经济，他只要每年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 5% 的经济增量的这样一个货币增量就可以。因为你的经济增长是被货币供应量所左右的，而不是让货币供应量去跟着经济增量变动。所以呢，他这个从长远来看，从机制来看呢，是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尽少去干预，这也会不同的这种经济学思想也会影响到，也会因为经济和政治在学术上它的战队是一样的。比如说左派强调干预，左派强调干预的论据就是不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相信市场，他相信政府的这样一种能力。而右派的这样一个根本思想是相信市场，不相信政府，所以他是反对市场，反对那个凯恩斯这样的宏观调控，而是希望政府尽量无为而治，让经济机制自动的发挥作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跟我们前面讲的税收和福利是一样的，这个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放任它的经济不做任何宏观调控，也没有一个现代西方的国家会过于强调调控而不相信市场。所以呢，这要在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在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就要下一些猛药，所以呢会用一些财政手段。在平常大概更多的是依赖货币政策来进行适度的调节，那么管住货币供应量，管住中央银行的这个贴现率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呢，他当然更欣赏凯恩斯这种思想，因为它不是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说完备的市场体制一个最重要的机制能力就是要素配置的能力，也就是说让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流动。比如说银行贷款，那么银行贷款应该是向效益最好的企业去贷款，因为这个不需要政府管，银行自己就会去评估哪一个企业挣钱我就贷给谁。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很难贷到款，更不用说贷到大量的贷款。而国企 或者说一些经济效益很差的国企，你必须扶持它，你的资金必须向它流动。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种资源调节的机制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它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一个规范的法治经济下，它是有这个市场来解决这个资源配置，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完全是根据效益和根据利益来这个分配资源的。但是在一个非市场经济下，它更多的不一定是最终的市场或者说这个主体之间的利益，而中间有一部分人在寻租，我们说的贪污腐败。也就是说，比如说采购，我以前在中石化的时候呢，曾经给他们做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内控。内控的第一个项目就供货的内控。当时呢，我作为专家，中石化派一个财务资产部副主任到盛流田去跟盛流田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去谈，我们要求把各个中石化下属单位的采购权收归物装公司，就是中石化成立的物资装备公司，由他们统一进行采购。那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一个体制的变化，而是涉及了大量的利益，因为大量的官员在这里面是有好处的。像盛流田采购，它有电厂，采购煤炭呢，采购很多东西，它不是根据价格高低，它是根据利益。有很多专门挣油田钱的人就拿着很劣质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些，对他来说可能很大笔交易，但盛流田对很小的一点事情，所以就都给他就完了，不用考虑价格。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起到一个市场经济下自动调节的作用，所以它不可能使得市场经济它是要成本最低、利润最高才能够解决效率问题，所以它不可能，所以它必须复制。付诸于大量的这样一种计划手段、调控手段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他采用西方的这样一种经济政策的话，那肯定是寸步难行。所以说这个跟体制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这个分析中国的，因为我是这样，我因为读书的面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广，因为我也关注经济。最早年是读经济学，但是我读的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读的经济学就是西方的博士生教材，不是说简单的通俗什么货币战争这样的东西，对吧？我也读什么哈耶克、米塞斯他们的原著，像弗雷德曼的。当时就跟奥地利，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帮人叫铅笔社，这些人呢是专门研究奥地利学派，然后而且专门研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然后一切问题都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些人大部分现在都退化成五毛了，因为他过于经济化，他拿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去分析中国的问题，必然走向一种死胡同。所以我知道，因为那天有一个叫波斯小招的那个网红到北京，我还请他吃顿饭，但是我聊着聊着我就有点烦了，后来我把他拉黑了。因为完全变成五毛了，这帮人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用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分析来分析，就中国经济发展很好，所以中国的独裁是中国的这个发展是不是没有道理的，肯定有它的合理成分，但我也说不清楚。最终他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本，就是这个制度不可能简单的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直接来套来分析，因为你不是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这个一些先决条件不具备，比如说法治，比如说平等，我又提到平等，因为你的主体不平等，你的国企和民企完全不是一个，就是在两个权力结构下，所以说简单的所以我后来不太愿意拿经济学的东西来分析问题，因为简单的看经济的这个经济的思维来考虑中国的问题会走入死胡同，因为很多本质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还是权力的没有制约和权力的不透明所带来的。